藏宝图纸画的越来越慢慢的挖洞爬不出来，看不到原来的出口，最后只好躺下来。嘿，给我一分钟的快乐吧，给我个办法来发泄吧， 黄立行，最好最后只好躺下来。一分钟前听他歌的时候闪过了一个念头，觉得这样天气最好的安排就是睡他个天昏地暗，不要上班。当然在下午这个时间说这句话可能是个白日梦了哈，但如果说你可以在一天的忙碌当中，在下午这个时间里面，从办公桌电脑屏幕前从接不完的电话、回复不完的客户微信当中抽离出来一会儿的话，听听歌，让紧绷的神经松弛一下，其实就好像是给你的身体、给你的大脑一个小憩的时间，也是挺不错的。8月30号周四下午的3点钟，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 DJ 戴毅。 微微的闪烁照亮整片夜空，美好的瞬间你却不在身边，想念占据我视线，记忆中爱上了你，你是你温柔的孩子气，用心点 一起唱。 这是第二眼美女小美将媒体带来的爱笑的你。当然都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露出很走心的笑容。当然我相信有一些天生不爱笑的人大有人在，那就把你们归到天生酷酷的行列当中好不好。我相信你们会喜欢这样的曲风的，来自于胡彦斌，我不确定。 这些年见面都打动的手，谁给的笔者越加紧着手，对过了最强的所有偏不过心里的感受，对你的进手全部都来自共同好友，不问何时怕覆水难收，别才能彻底把你抹去，也不肯定要记得大度的勇气在高潮如夜担心感情，我只能像现在这样不吵不闹不费不心，安安静静的与你再无任何交集，我不确定别让我再遇见你， 是首新歌。EDM 当中融入了很强劲的 R&B 的曲风，其实他很确定他有足够的能力能够行走在音乐潮流前沿的天赋，并且呢也是尊重了他给歌迷的一个承诺，一个月要发布一首新单曲。所以不知道刚刚这首歌我不确定是不是你的菜，那如果说 EDM 不是的话，前卫风格不是哈，那一遍一遍的影视剧的浸染，一集一集追剧时候的熏陶，会不会让你记住接下来这首歌？反正中间那段假声的哼鸣，我相信很多人在看剧的时候就已经是情不自禁的跟着哼唱了。有请路虎带来看。 这一杯寂寞的酒，把春意浇上了头，恍惚间那些温和我相拥，模糊了堆积的愁，看岁月流了又 很喜欢跳过前面的片头曲，但是因为这段哼鸣确实很有特点，所以有的时候呢，在看剧的时候也会愿意整个听完看完前面的片头曲，看一看 MV。 总算是看完了《延禧攻略》，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可以晚上早点睡了哈，好像也还要继续追《如懿传》。那刚才在上直播前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新闻，里面有一些数据还是挺吸引我的，就提到了说这个《延禧攻略》，说主要的观看人群呢是集中在了25岁到34岁之间的网民群体，而且呢其中呢是四成是男性的网民，这一点确实很让我惊讶，没想到占四成，有这么多男性的网民在看这部剧吗？如果说数据真实有效的话，原来你们也是喜欢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喜欢宫斗戏的男性观众。好了，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首歌在周二的时候，老听友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就说想再次在节目当中听到这首痛快的歌。而没追过剧的人一下子可以看70集，挺痛快的。 经过几个秋冬，我决定要往哪儿走，也曾经失落，对着镜子怒吼，心中有你牵住我，再幸福的梦就像一颗泡沫，天亮之后会溜走，把所有委屈紧紧挥洒笑谈中，这世界太啰嗦，好听的话说太多，不 手，我只想唱一首痛快的歌。我不在乎，也不想太明白，是是非非统统留给岁月，我要走我的路。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I was ready.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书讯。自上世纪50年代即成为读者熟悉的新华书店永安路店，经过全新的改造，正式向读者开放。改造后的新华书店永安路店不仅保留着传统新华书店的质朴，在装饰上也增添了时尚元素，以温馨清爽的形象成为老街上的一道亮丽风景。书店在经营综合类优选出版物的同时，全新开辟了静谧书房阅读专区、梦幻童年儿童阅读专区、求知屋学生读者自习专区和多元文创产品专区等多个区域，为读者创建更加优质的阅读体验空间。掌阅独家首发上线季羡林全集，这是目前市面上关于季羡林先生作品当中最全、内容最准确的版本，共有30卷，总计1200多万字，收录了季羡林一生的散文、杂文、序跋、讲话、日记、书评以及翻译作品、学术著作等。由出版人杂志主办的书业年度评选翻译奖在北京揭晓，由林洪亮翻译的《密茨凯维奇诗选》、李玉瑶翻译的《传家之物》、《爱丽丝门罗自选集》等4部图书获此殊荣。在今年的评选当中，出版人杂志社收到了来自出版社、译者和读者的大量提名作品，经过评委会1个多月的筛选和初评，从中选出了14本入围图书，并且最终由专家评审从中评选出文学类和社科类各2本获奖图书。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播报。 FM 974，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这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其实做一个音乐 DJ 确实挺幸福的，每天有很多好歌可以听，一直在音乐的氛围当中。而接下来他的歌，我们只想安安静静的聆听。而很快在9月份的时候，他会来到中国，来到北京，在北京带来一场非常经典的演唱会。和你一起唱，在8月30号直播，有请古村新思。 母が暮らした町は影も優しく背中を押してくれます。光に抱かれこの道を抜ければきっとあの日の 首歌我一听旋律就喜欢上了，但是很抱歉，因为不懂日语，我不知道该怎么把这首歌的名字翻译给你。那如果说懂日语的朋友，我反而可以告诉给戴毅，这首歌是风的故事，风的感受，还是风的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其实从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和你一起唱的节目当中，每天听到了一首古村新司的歌，又或者是华语乐坛非常有知名的代表的歌手来翻唱他的作品，比方说像张国荣翻唱的《共同度过》，张学友的《遥远的他》。人的算法，其实古村新司已经是虚岁七十了，古稀之年的老人。他是一位日本国宝级的音乐家，他已经创作了非常非常多的音乐作品，其实大致算下来有700多首，在全球举办了4000多场演唱会。他的作品呢，有将近50首歌被改编成为了华语歌曲，在中国传唱。那今年呢，正好是他在1980年创作的一首歌《星》的第38年，也正好是赶上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第40年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古村新司呢将会再度来到中国，来到北京，在9月28号在北展剧场举办38年的新2018演唱会。所以我们先是要祝愿老人家一切顺利，能够健康愉快，带着很愉快的心情来这里唱歌，把更多的经典的作品带给北京的观众，带给北京的听众。和你一起唱，8月30号周四下午的3:40，欢迎你继续守候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和您一起唱。微信平台上面是蜗牛学会奔跑，这位听友说喜欢梁汉文的这首七友，看来真的是遇到了他的忠粉哈。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些朋友很喜欢唱广东话的歌曲，然后他们也会在 K 歌的时候选唱梁汉文的这首歌。还有听友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说，碰巧听到了痛快的歌，很喜欢，并想说的是明天是八月最后一期的和你一起唱，新一期节目就要进入到九月份的秋天版了，是不是会在节目当中怀念夏日酷热的感觉？没有哎，我会这么想，终于可以进入到金九银十的季节，可以把那些平常在夏天的节目当中很少播放的慢节奏的歌带来跟你们分享。 天是透明的，因为雨慢慢的停了，因为风轻轻吹着，所以我想念你了。心是透明的，因为我不想隐藏了，因为决定爱你了，所以你别再怀疑 觉得这首歌其实有点耳生的朋友，但应该也会觉得他的声音很像一个人吧。 Alex Du 杜德伟，对，我一直觉得他是马来西亚的杜德伟。当然熟悉这首歌的朋友知道这首歌叫做《真爱你的云》，好像是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特别特别特别火的一首歌，音像店里面能够听到，小店里面能够听到，连理发店里能够听到。所以对这首歌的印象，我的印象就是来自一次剪发的经历，然后就在那儿剪头发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真爱你的云》就成功的给我洗脑了。来自于马来西亚的黄国俊，真爱你的云，希望你会喜欢刚才那首歌，因为其实整个意境还是很美好的。好了，到了下午的3:54，马上结束今天周四的和你一起唱。最后一首歌交给小金，金文琪，才华有限公司。有才华的人也是会放光的人，你们都是有才能的人。好了，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拜拜。 每天上班下班打卡要准时，老板承诺年底加薪升职，有几个同事又离职，就是这家才华有限公司维系了家的温饱时，坐在格子间敲打的手指，却感觉生命此刻像是静止。也许吧，想多了，谁的理想不曾恢宏远大，现实啊不复杂，说服你要低头别再犯傻，承认吧是我傻，黄渺小的生命啊，等青春消失殆尽一切，才说如果当时的胡话兑现多好啊。